假戏真做的人生，走过多少的旅程，习惯在别人的伤痕里留下自己的泪痕，或许我这样逼真的痛苦藏有类似的苦楚，忽然你听得出神的魂就不会真假不分，哦哦，假戏真做的人入戏在爱恨纠缠不是唯一受伤的人，多么希望我的歌声能激起你心中的沸腾，多么希望我的歌声能安慰你浮沉一生。

早晨不太快乐的静静，总是睡前需要一点点的酒精。啊，情绪万种，为何只剩下一种痛？忘掉曾经有过的感动，忘掉伴我孤独的初衷。花跟火柴，在你看不见自己的时候，点支香烟，看它能支持多久的寂寞。啊，几乎常在被遗忘的人生角落，是冰冷苦涩，平常时时的起起落落。根火柴，在你看不见自己的时候，点支香烟，看他人支持多久的寂寞。啊，几乎常在被遗忘的人生角落，是冰冷苦涩，平常时时的起起落落，平常时时的起起落落，平常时时的起起落落。 你说话

道你对我的爱情早已远离，像是一场悲剧无言的杀机，蓦然回首的天空云淡风轻。披在身上的悲喜曾经那么的温馨，依然熟悉的背影已经这么的无情。 下，走在铁路旁， 走在铁路旁， 这地看着老牛对我望， 对我望， 和风来作伴，一步一步走 呀， 走一身长，炊烟多潇洒呀，陪我走回家，大牛慢吞吞呀，漫步夕阳下。